六点的时候，唐柔起来，重新执掌她的韩嫣柔。一看包裹，失窃的礼物一大堆，显然这六个小时还是有人在帮她捡了。陈果毫无疑问嫌疑最大，但却装得跟没事人一样。而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却是在这个时候没了动静。叶修呼叫了两声没见回应，估计是真的支持不住睡着了。叶修也没有再去叫。这时刚好是带了一波圣诞小偷到中塔，风书烟幕已经站在了可混经验的范围内，只不过礼包却是没人能帮他捡了。叶修叫唐柔来分，唐柔却是不肯，无奈叶修只好全装进了自己腰包。苏沐橙这一倒就倒了三个小时，九点时猛然醒转，立刻也是没事人一样投入游戏。转眼十二点将近，叶修操纵着君莫笑跳上了中塔后长出了一口气。结束了，虽然还有一点时间，不过想这样再聚一波怪已经是没可能了。36个小时扎扎实实地撑了下来，叶修本已极其疲惫，但在这结束的一瞬却突然是一身轻松。这36小时的坚持绝不是白费。凌晨零点，系统准时宣布圣诞活动结束。从这一秒开始，圣诞小偷将不再刷新。已刷新的圣诞小偷倒不会消失，但是被杀后，玩家将不会再获得积分，也不会再有失窃的礼物。至于已经爆出的礼物，过了零点再捡到也没有关系，不影响兑换奖励，奖励的兑换将再持续24个小时。霸气雄图、兰溪阁、中草堂等和叶修合作的12家工会无疑成了这次圣诞活动的大赢家。罪恶之城的中塔底下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声音直传到上空，但是塔顶的君莫笑却犹自地在那儿呆站着，迟迟不见有什么动作。杀怪几分钟前就已经结束，君莫笑早就可以下来了。玩家们心下奇怪，不知这人站在那么高的地方不动，又是装什么蒜呢？唐柔这却是扭头一看，发现叶修居然已经在座位上歪着脑袋睡着了。唐柔和陈国面面相觑，这几分钟前看上去还没什么异样呢，结果这活动刚一结束，转眼就睡着了，这进入状态的能力真是太强了。喂喂，最后几分钟坚持不了了啊。陈果无情地把叶修推醒了。 不是结束了吗？ 礼包还没捡呢。 唐柔这边说着。 你们捡了吧。 叶修说着在座位上居然翻了个身，看样子大有换个姿势继续睡下去的意思。 起来起来，回房间去踏踏实实的睡。 陈果却是大声地把叶修给揪了起来。 好好啊，我回去了啊。 叶修扶着桌子站起，离开了座位，走道都像是在飘。陈果看着也是吓了一跳。36小时不睡，真要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却也不能说是什么严重的大事。但此时看叶修这状态，好像随时可能飘倒在地一样。陈国转念一想，这36小时叶修所做的事相比其他人来说可不大一样，他一直在做的是任何一个玩家都不可能做到的事，即便是一个职业水准的高手，想一直保持这样的发挥，显然也不可能是在三心二意的情况下完成。这36个小时叶修一直保持了高度的集中力，这精神上的疲惫完全不是他们这些只是东游西逛碰运气的玩家所能感受到的。 哎， 眼看那边叶修又是晃了一下，陈果连忙跳了起来跑过去想扶，结果 叶修身子歪了一下后，自己就已经站稳，而后却是晃了下脑袋，有些诧异的自言自语道： 连走路都能走睡着，我真是越来越佩服我自己了。 陈国很无语了一下，终于还是追了上去。 没事吧你？ 没事没事，我先去睡了啊，帮我退一下游戏啊。 叶修摆摆手说： 礼物我帮你交了吧，万一你睡上24小时耽误了怎么办？ 陈国喜欢干这活。 交吧交吧。 叶修笑了笑，说完自己就朝楼梯那边走去。陈国倒是有点怕他从楼梯上滚下来，果然再看叶修的脚步已经平稳起来，之前那飘飘荡荡的恐怕还真是没清醒，睡梦中的脚步，看到现在恢复常态也就不再去理会了。转回座位，先去帮叶修交礼包，结果一看游戏中居莫笑这视角，中塔顶端鸟看全城，其他玩家都像蝼蚁般的在聚集在脚下，滑天而过的闪电好像就在自己身边，随手都能摘下一般。陈果控制着君莫笑在中塔顶上左转转右转转，倒是有些恋恋不舍了，这地方他可是从来没有上来过呀。直到唐柔那边投来疑惑的目光，陈国才有些不好意思，轻咳了一下后问道： 哎，还有礼物捡吗？ 有呢，你帮他捡了吧。 唐柔说： 好。 陈国点点头，点开君莫笑的装备看了下，这叶修在中塔顶上阻止圣诞小偷上爬，枪倒是用的很多，此时的千机伞正好是停留在了枪形态。陈国一看那属性也是惊叹不已，一想到自己居然是在使用着银武，陈国一下子又淡定不能了。 我要下来了， 陈国说着。 你下呗， 唐柔说。 陈国毕竟也是玩枪炮师的，这中塔虽然跳不上来，但跳下去却是没有问题， 最后一眼留恋了这高空中俯视众生的感觉，陈国君莫笑一纵跳了出去。角色在细雨中急速下坠，陈国拔枪对准了地面，掌握好节奏，接连数枪过后，君莫笑终于是安然落到了地面。周围各工会的玩家还在呢，不过对于君莫笑大家的情感都是相当复杂，此时看到他跳下，一时间却是不知做出什么反应为好。陈国哪会去理会这些，连忙就跑到韩嫣柔那边去捡礼物。其他玩家该抢的早已经抢光，这一堆就是专留给叶修他们三人的。各工会玩家倒也规矩，按事先约定的，他们抢他们的，却是从来不碰该给叶修他们三人的。捡了这十多个失窃的礼物，陈果和唐柔自然也不会去和工会这些玩家有什么交流。君莫笑和韩嫣柔的身上此时都满是礼物，两人一起跑去找圣诞老人。 哎，那个妹子呢？ 陈果发现那个枪炮师的姑娘不见了踪迹。 哦，下了， 唐柔说。于是再没多话，两人找到圣诞老人，一股脑地交起了礼物。虽不是自己的角色，陈果却也是很认真地盯着系统消息，不住地查看着自己得到的奖励。上电视的几率，系统肯定是人人平等的，但像君莫笑、韩嫣柔他们这些角色，这么多的礼物，换得这么多的礼包，无疑是增加上电视的几率。这整趟活动下来，每个人上过多少次电视都已经顾不上数了，这上电视得到的东西也未必就很爽，如紫装，这也是被系统公告的，但这低级的紫装也就是过把瘾就死的东西， 升个几级也就淘汰了，价值真的有限。至于成装，世界上也有过公告的，但是叶修他们几个却是没有撞到过。不过即便是成装，也比不了技能书有价值。这东西无法交易，那是有钱都永远搞不到的。叶修他们三人的角色在这36小时的任务结束后，开礼包都各自有开到过技能书，核算下来却是唐柔人品最好，开到了共计55点的技能书，叶修次之开到了45点。苏慕城那边比较惨淡，只开到了两本5点的最小技能书，一共就得了10点。运气这东西真是不好说，三人开的礼包数目可是基本差不多的。除此之外的一些稀有材料，杂七杂八三人倒是都收集了不少。这些东西什么价值，唐柔是完全不知，一直忙碌任务，大家也都顾不太上，此时暂且收着，等完了再一起清点收拾。而真真正正疯狂的收获，那还是要说经验值。24小时的时候，三人就已经升上了35级，这当中后12个小时才是和众工会开始合作，效率也是在这时开始飙升。而最后这12个小时正是这效率12小时的翻版。此时任务完全结束后，所有奖励兑换完毕后，三个角色都早已升上了37级。其他工会的玩家起步等级就高，24小时时就已经在36级冲37级的过程。相比起叶修他们，在失窃礼物的数量上他们差距较大，经验奖励相比三人有段不小的差距。不过这12小时过去后，他们倒也是完成了这一级半，此时都已经升到了38级。这当中不得不再提一下陈野辉，一直束手无策，只能呆呆关注榜单的他，在某一时段赫然发现他们工会的15位好汉名次居然飞升，这让他惊喜莫名，以为是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是等他仔细一研究后，却是欲哭无泪。他们家王朝的角色怎么会飞升的？因为原本排在他们前面的各大工会玩家飞速获取经验，快速提涨到了36级。这一到36级，立刻就自动出现了36到40级的新一个圣诞猎手榜。这些36级角色自动就换到这个榜单里去了。家王朝的那些还在35级的角色，可不在31到35的榜单中大步飞跃吗？这情况让陈野辉郁闷之极，这一步甩的感觉双方都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境界了。陈野辉估算了一下，以他们目前吃馒头渣的速度，到最后倒是也能冲进36到40的榜单，但是15位好汉却只能整齐的在那里当垫榜的地基。更让他郁闷的是，他们的等级到最后连君莫笑那三人都不如。那三人可是31级来的，这里和他们差着3级呢。到最后圣诞任务36小时，这三人升了6级，合作的10家工会各有8人升了4级，而家王朝他们这些吃馒头渣的呢，可怜的只升了2级。虽然相比绝大部分玩家，他们已经干得很出色了，但是这绝大部分玩家从来都不是家王朝想要去对比的对象。他们真正想要竞争、想要去对比的绝大部分人，此时已经狠狠地甩下了他们2级。对于这个结果，陈叶辉已是无可奈何。虽然是电榜，他们总算也是进了36到40的榜单，如轮回工会到最后却依然是沦落在了31到35的榜单之中。这等级高一些榜单自然更有好处，等级越高的榜单奖励当然越高， 不止经验、金钱、装备、材料，只要得到的自然都是对应榜单等级的东西。36到40总比31到35要强些的。 都结束了。 望着最终确定下来已经不会变更的榜单，陈叶辉深叹口气。这一刻他已经不会太懊恼，因为他这一次他早就已经承认自己败了。圣诞活动结束，世界频道上喧闹了一阵后，很快渐渐归于平静。绝大部分玩家坚持到凌晨零点，守到了任务最终结束，换取了奖励后便即下线了。除去失窃礼物所换取的奖励，最后根据所有的积分所换取的圣诞礼物才是这次活动最终极的奖励。这奖励明显比拿失窃礼物换回的礼包奖励要丰厚得多。零点一过，玩家们取到这最终的圣诞礼物开始拆分的那一刻，消息频道里的系统公告是几乎要忙不过来了，满版满版的刷屏公告着玩家得到的奖励。唐柔拿到这圣诞礼物后随手就给开了，华光一闪，他那大量积分换来的圣诞礼物开得了大量的经验值，韩嫣柔直接就又跨进了38级。除此以外，他还开了红光闪闪的成武一件，战斗法师40级的成毛，炎光双刃戟。炎光双刃戟等级40，重量 3.3 千克，攻速1，物理攻击470，法术攻击355，此外附加力量15点，火属性药文技能等级加2，攻击中 3% 的几率使目标进入燃烧状态。看着这武器，唐柔又扫了一眼韩嫣柔目前使用的30级紫武赤月长矛，物理攻击330，法术攻击250， 好东西啊。 连唐柔都看出来了。 呀，居然开到成武，人品不错嘛。 陈果也是随口赞叹。对于已经有满级号的他而言，40级的成武倒不至于去眼红。不过能开到成武的这份运气，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赞叹的。君莫笑这边，最终大礼包当然也已经兑换到手。不过望着圣诞礼物的字样，陈果稍微犹豫了一下后，却是关闭物品栏，直接将君莫笑退出了游戏。回到他的竹烟侠这边，活动期间所得的积分自然不可能和叶修、唐柔他们相提并论。别说他的，就是整个荣耀这次圣诞活动中，叶修、唐柔他们所获得的好处也是独占鳌头的。不过对于这最终奖励多少还是会抱有点期望。陈国深吸了一口气，拆开了自己的圣诞礼物，哗啦啦的一阵音效，陈国的圣诞礼物最终是开出了一堆金币。满级号不可能获得经验，最终都是以钱币代替，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陈国显然只是得了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聊胜于无的奖励。望着钱包中跳起的一串数字，陈国忽然发现这活动其实只是叶修、唐柔赚翻了天，而他的竹烟侠所得的其实一直都是平平淡淡。结果他也搞得那么亢奋，那么激动，闹半天却是为了别人在高兴，自己这不问青红皂白跟着起哄的劲儿道，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好笑。